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大卫麦基为我们创作的，是由高尹倩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森林鱼、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魔法师 Merrick， 皇宫里的龙。我们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个王国，在国王的王宫里有一位神奇的魔法师 Merrick， 他穿着画满星星的袍子，戴着高高尖尖的帽子，他留着大胡子，他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师。这一天，魔法师 Merrick 正在观看国王检阅士兵。国王看着那群士兵说： 哦，他们太胖了，吃了那么多东西还都不去训练。 国王说的没错，你看看这些士兵，一个个肚子吃得圆鼓鼓的，脸上还沾着巧克力，他们用来杀敌的利剑竟然被拿去切了果酱三明治了。这可实在真是太糟糕了。就在这个时候，国王的一名信使前来报信， 国王就先让接受检阅的队伍解散了，因为他要听听信使怎么说。 信使说：报告国王，有人在城的东边看到一条龙，现在全国各地的信使都报告了他们发现龙族的消息。 国王一听，眼睛就亮起来了。 龙？我找的就是他。从明天开始，士兵们要开始猎龙行动。嘿，我说 Merrick， 你就留在这儿陪我的小宠物特伦玩吧。 特伦是一只浑身长满卷毛的粉红色的小狗。就在国王和 Merrick 听信使报信的这会儿，那群解散的士兵又跑到集市上买吃的去了。他们有的买了火腿，有的买了香肠，有的买了蛋糕，有的买了甜饼，还有的抱着一罐子好吃的草莓糖，一边走一边吃。他们总是不能停下来，他们简直任何时候都在吃吃吃吃吃。国王离开了。 当只剩下 Merrick 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想：最好能拜访一条龙。 于是他开始施起魔法来。他先用魔法杖在地上画圈圈，画圈圈，画圈圈，然后圈圈升上天空，然后一团火焰就这样，呼的一声，咻。 Merrick 就被像火箭发射一样发射了出去。 等他落到地面上，他就站在一条看起来还很小的龙的身边了。这条龙不算太大，全身长满绿色的鳞片，有尖尖的尾巴，鼻子上长了一只角。 这条龙告诉 Merrick， 其实他已经长大了， 应该离开家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了。 不过龙接着对 Merrick 说： 但是我很喜欢这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儿的人一见到我就会跑开。可能他们会觉得我会吃掉他们吧。 Merrick 和龙坐在了河边聊天。 Merrick 问： 那你平时都吃些什么呢？ 龙 龙叹了口气说， 只要是我能吃的我都吃，不过我最喜欢吃的是巧克力蛋糕。 Merrick 一听就笑了起来， 和我们的士兵一样呢。 他想起了国王的那群爱吃的士兵，想起了国王的猎龙行动。 接下来 Merrick 该走了， 他对龙说， 国王可不想听我说只找到一条友善的龙，我想他的士兵们确实需要这次来锻炼一下。我会找莫特尔姐姐帮忙把你给藏起来。 Merrick 走之前还用魔法帮龙变出了一些三明治，然后他就又像发射火箭一样嗖的一下就离开了。当然 Merrick 是去找他的姐姐，他的姐姐莫特尔也是个魔法师。莫特尔见到 Merrick 之后说，他也没办法藏下一条龙，因为他的山洞实在是太小了。他建议 Merrick 去找他们的表弟古仔帮帮忙。古仔是个长着大胡子穿着黄袍子的魔法师。 Merrick 去找古仔了，他住在一个小岛上，那儿有很多他的宠物，一只浑身长满红色点点的像大象一样的家伙，一只全身长满红点点的像犀牛一样的家伙，一只全身长满红点点的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他的宠物身上都长了红点点呢？古仔说， 最近岛上的宠物都得了麻疹，如果让龙住在我这儿的话，他可能会被传染上麻疹，身上也长上红点点的。 让龙传染上麻疹，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于是 Merrick 告别了古仔，回到了自己的家。 Merrick 回到房间里，坐在躺椅上，他心想， 到了明天龙待在哪儿都不安全了，因为那个时候猎龙计划就要开始了。哦，对，想起来了，克拉可以帮我，他以前总是帮我，不过我真的不愿意打搅他。 克拉是个伟大的魔法师，连 Merrick 都要向他学习。 Merrick 刚想到这儿，只听到呼的一声，壁炉里升起了一股火焰。 Merrick 仔细一看，原来是伟大的克拉出现在了火炉子里面。这下他不用担心了，又不是他主动找的克拉，是他自己主动来的。克拉在那堆火焰上，他对 Merrick 说， Merrick，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一个小男孩弄得房间里到处都是玩具，他的妈妈对他说，嘿，房间里怎么到处都有你的玩具呢？小男孩说，谁说到处都有啊？玩具柜里不就没有玩具吗？ 克拉说完就从壁炉里消失了。 Merrick 高兴的简直要跳了起来。 哦，谢谢您克拉，这真是个很好的启示。 他从这个故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Merrick 回到龙的身边，对他讲了自己的计划。他带着龙来到一个很隐蔽的山洞口，里面有一条隧道。他对龙说， 明天一听到士兵们出城门到外面来，你就赶紧从这洞里钻进去。 第二天一大早， 国王率领着士兵们，一大群人，大张旗鼓、浩浩荡荡的，一个跟着一个，一大长串的出了城门。每一个士兵都希望自己成为第一个抓到龙的人。 魔法师迈瑞克站在城堡的墙上面，向他们挥手道别，心里还祈祷着： 啊，龙啊，你千万别忘了我昨天告诉你要钻进山洞的事情啊。 出了城没多远， 战士们就开始杀龙了。 神射手们嗖嗖嗖嗖嗖向天上射出了很多支弓箭，射杀了第一条龙。 可是当龙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男孩放的风筝。 嘿，你们把我的风筝都弄坏了，赔钱。 他们只好赔给小男孩一只新的风筝。 啊，错误这才刚刚开始呢。接下来士兵们袭击了一条红色的龙，结果那是画在地毯上的龙。然后他们又把在玩具上的龙、衣服上的龙、耍龙舞的人都给打了一顿。 这下他们要赔偿的可真是够多的。他们弄坏了画家的画，弄坏了小男孩的玩具，弄坏了人家刚做好的耍龙舞的道具。 就连红龙旅馆高高挂起来的木头招牌也被士兵们给弄坏了。 可旅馆老板却并不生气，他笑开了花。 这下我又有个搞笑的故事可以讲给别人听了，这群愚蠢的士兵竟然射了我的招牌。 接着士兵们看到了远处的烟火，难道是火龙吗？士兵们决定立刻要过去把它给打死。 可等他们翻过山坡才发现，哪有什么火龙啊，不过是有人生了一堆篝火。 唉，士兵们到处猎龙，可杀死的却都是些龙的图案。紧接下来一整天的时间，士兵们上高山、下水沟，到处找龙，可是连一条真龙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天已经快黑了，国王的号手吹起了号， 嘟嘟嘟嘟嘟嘟。 国王的号手是召集大家到了回城的时间了。于是士兵们又排成了长长的一队，跟在国王的马后面回到了城堡里面。 他们都已经累坏了。 国王说： 干得好，各位将士，我们干掉了龙族。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正陪着他的小宠物特伦玩耍的正是一条真正的龙。 迈瑞克把这条龙带进了城堡，而且还让他跟特伦玩了一整天。迈瑞克指着龙对国王说： 嘿，认识一下特伦的新朋友吧，他就藏在这里，不过这里没有玩具，我是说这里没有士兵。 国王很吃惊地问道： 什么？这个大家伙是特伦的新朋友吗？好吧，既然是朋友，那么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吧。 龙高兴极了，哦，他现在有家了，而且还有了很多的朋友。 国王也开心极了。 就算我的士兵都很胖，我想也没有人会来攻打我，因为我的王宫里有一条龙。 国王在心里偷着乐， 而迈瑞克问国王： 国王，找到龙的人有没有奖励呢？ 国王高兴地说：当然要奖励， 就奖励他很多的巧克力蛋糕怎么样？ 哦，那当然是太好了。国王的厨师们推来一个简直比桌子还要大的蛋糕，所有人都拿起了盘子，还包括那些爱吃的士兵。唐耳朵， 又怎么了，小青姐姐？ 今天的天气这么差， 是的， 不能出去运动， 所以一定要在家里运动。 哦，医生说，每天要保持一点运动，才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吗？ 嗯，之前我们在家里有两次家里的运动，最后我都睡着了。 哎，看来在家里坐着不能算运动。在家里练瑜伽对你来说又太安静了。 那应该怎么样呢？ 怎么样才能让你在家里动起来呢？ 啊，洗洗袜子。 洗洗袜子手就可以动了？ 啊，是的。 哦，扫扫地板 和腿手一起动。 拖拖地板， 嗯，那连屁屁也可以一起动。 啊，你还可以擦擦窗户的玻璃。 嗯， 这样还可以伸伸你的腰。 是的。 要不然你干脆把家里所有的衣服都洗一遍吧。 那你干嘛？ 我可以我知道了，我可以来回走着检查你呀。这样也算是走路运动了。我还可以指挥一下。哎，唐耳朵，这里还有一点脏。塔耳朵，那里还有一点不干净。这我的胳膊也可以运动啦。这个主意不错。 小泉姐姐，我没有觉得现在天气很不好，看来我可以戴个口罩下楼跑步去。 嗯，他只不过是想不干家务。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中午妈妈去学校接呱呱，呱呱告诉妈妈说， 今天和我同桌的女生向我借了铅笔、田字格本子、橡皮擦，最后还找我借文具盒。 妈妈有些好奇地说，那你都借给同学了吧？这个时候呱呱愤愤地对妈妈说， 我忍无可忍，说出一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准备开文具店？ 开学的第一天，呱呱放学回家，妈妈问他说，哎，宝贝儿，新来的老师教的怎么样，好不好呀？呱呱回答说， 一点也不好，他喜欢说谎。 啊，怎么会呢？这不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呀？ 上数学课时，他先说3+3=6，过了一会儿他又说2+4=6，临下课他又说5+1=6。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西城区实验二小广外分校的蓝崇轩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蒲公英》。 蒲公英，蒲公英，坐着飞机去旅行，飞到西，飞到东，一飞飞到高山岭，穿白云，驾春风，